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 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啊，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茶文化。品茶本身就是一种极优雅的艺术享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酒。今天的笑星传奇，如果是家里有烤好的枣，奶奶还会沏枣茶，大家一边喝着茶，一边听奶奶讲典故。有时赶上村里有一段王天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纤夫的爱》。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发现什么呀？ 很多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谁呀？ 李增瑞。 这老夸我。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名字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我要 是唱不好， 我嗓子有毛病。 有什么毛病？ 盲肠炎。 您看您找这理由 啊？ 可以了，热烈鼓掌。 谢谢。我听见了。 什么歌？ 前夫的爱。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不对。 什么味儿？ 妹妹你坐船头、哦、 妹妹你坐 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我词儿不在手，你提醒提醒我。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什么词儿？ 一步一扣手。啊、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 你唱啊，对不对？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我啊， 啊，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完了， 小妹妹啊。哎呦！该你。 趁什么当悠悠啊，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 小妹妹、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你这累傻小子呢 啊，你明白就好。 当悠悠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 谢谢。 您唱这是 小妹妹还得美， 坐船美一点， 还得有动作， 加点身体动作。 行行，动 行不行？ 动作行，都行，没点是吧？没点 ， 美 美， 来来来， 行行行， 妹妹你坐船头， 等会儿别着急 啊，等会儿啊， 开始吧， 能看了。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腿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日头落西山头，让 这儿呢、啊、卖完了嘞，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当悠悠， 去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来和您聊的就是王千祥喝茶的故事。王千祥在瓷缸子，有白的，有花的，各式不同，沏的茶也都不同。他们学艺的时候都很顽皮，跟老师一块演出了，后台渴了。后来因为自己老和赵先生的蹭茶，有一年回家探亲时，王千祥的父亲给他一个缸子，回来后他就把这个新茶缸相声小段方言外语， 外国朋友用华语表演相声，我觉得很有特色。 他们不过就是洋腔洋调出洋相， 相声演员， 哎，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外语来表演相声的。 那你就努力吧，争取相声出口创会啊。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要摸摸底， 哦，看看你们是什么水平， 看看我们学员什么水平。 嗯， 老师呢，好根据我们的水平，看看采取什么更好的教育方法。哎，能讲， 那好，你讲两句我们听一听。 说两句英语 啊， 这个英国人让你过来啊， 让你来 来 英语。 点头是 yes， 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马吃撒了油。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这么一个戏，小伙子讲完坐下了，旁边又站起一个男同学来，要给他纠正纠正。 同学里有明白人。 老师，他这到家龙东营， 讲什么音？ 龙东营， 还龙东营。 的那样了， 那应该怎么讲啊？ 应当是为了马之三颗油。 怎么了？你掉醋缸里？干嘛那么粗？ 点头是 yes， 摇头是 no。谢谢你是为了马之三颗油啊。 是就是恩的， 你别瞎白胡了。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没这么说的。 那说英语不能胡说， 没错， 要先学字母。 怎么说怎么说吧， 咽喉吧才是句型呢， 全这样。